阿弥陀佛。课本请翻到第十七页。讲义请翻到讲义十二的第八页。复次法勇，我说圣义，觉诸争论，寻思但行争论境界。佛依五种义解说圣义地相，超过一切寻思境界。上次正在讲解第五义习诸争论，我们先依瑜伽四谛论解说争论的定义，已经解说完毕，现在继续讲解习诸争论。心五习诸争论又分为两科，这是第一科人依事。复次法勇，佛为法勇菩萨解说圣义与寻思的第五种差别。我说圣义，觉诸争论，在圣人的第一义地是离一切相的，所以没有诸欲与恶行以及妄见，所以也没有由侵夺诸欲击毁恶行遮断妄见所生的争论。寻思但行争论境界，有漏的寻思在名言相上虚妄分别，而有种种争论的境界。请看讲义十二的第四项，习诸争论。言争论者，为我所见，于五蕴中只有真我，而是真如离我所非我见等争论烦恼所行之处，故名觉诸争论。为什么会有争论呢？因为众生有我见与我所见，执着在无常和合的五取运中有真实常住不变的我存在，因此而有烦恼生起了争论。而真如圣义地，就是诸法实相，是远离我所等妄见的，也就没有烦恼与争论，所以说是非我见等争论烦恼所行之处。因此而说圣义地觉诸争论。真谛解云，斗争二种，一者在家，于五尘境，由思维烦恼故起斗争；二，出家人，由相为所起诸见，故生斗争。真谛三藏解释说，有两种斗争，第一种是在家人的斗争，在色声香味触五种沉浸上思维五欲的美好，而生起了贪爱的烦恼，于是互相侵夺，生起了斗争。第二种是出家人的斗争，出家人是指弃离了世间欲而寻求解脱生死的人，包括了佛教的出家人与外道的出家人。佛教与外道都安立了解脱生死的见解与教法， 由于各种的见解与教法的不同，其义理互相违背，因此出家人互相的折断，生起了争论。生义地远离五欲四维分别，没有在家人的斗争。生义地无有妄见，所以没有出家人的斗争。因此而说，圣义觉诸争论。一俱舍论第一卷云：有漏名取运，一说名有争。在俱舍论的第一卷中，有颂文说：有漏名取运，一说名有争。有漏的漏是烦恼的意思，取运的取也是烦恼的意思，有争的争也是烦恼的意思，所以颂文才这样说。长行是云：烦恼名取，运从取生，故名取运，如草糠火；或运熟取，故名取运，如帝王城；或运生取，故名取运，如花果树。在俱舍论长行先解释有漏名取运的颂文，说烦恼名取，烦恼称名为取，烦恼也称名为漏，所以说有漏名取运。下面就解释取运的意思：运从取生，故名取运，如草糠火。烦恼能够滋润叶种子，增长为因，取得有情的五蕴身为果，所以说运从取生，从因为名，故名取运。如草糠火，火不是草糠，但是以草糠为因而能生起火为果，从因得名，故名草糠火。或运熟取，故名取运，如帝王城。烦恼能够指使五蕴身去造作业行，所以说运属取，从所属为名，故名取运。如帝王城，帝王就如同取，城就如同运。帝王能够指使臣子做事，就如同取能够使令五蕴身造作业行。譬如说嗔烦恼能够使令五蕴身去造作杀业。尘属于帝王，就如同运属于曲一样，故说如帝王尘。或运生取，故名取运，如花果树。我们现在得到的五蕴生命体为因，又能够生起烦恼为果，故说运生取，从果为名，故称名为取运。如花果树，树如五蕴为因，花果如取为果，树 能够生出花果，从果为名，故称名为花果树。所以说取运如花果树。这以上的解释是依神态法师《俱舍论书》所做的解释。此有漏法，亦名有争，烦恼名争，触动善品故，损害自他故，争随增故，名为有争，犹如有漏。讲义上下面这个一字，把它移到下面那一行的第一个字。此有漏法，亦名有争，烦恼名争。这个是解释颂文，亦说名有争。烦恼既称名为争，也称名为漏，所以说有漏法亦称名为有争。触动善品故，烦恼的自性是不善的，所以当心与烦恼相应的时候，善法就被触动扰乱，或者是善法不能升起，或者是已升起的善法不能够继续，所以说是触动善品故，损害自他故。当烦恼升起，造作损害他人的恶行时，恶业同时又熏习到阿赖耶识，成为恶业的种子。当因缘成熟时，恶业的种子得到果报，自己就要受到恶报，所以自己与他人都会受到损害。争随增故，烦恼每一次现行，又熏回阿赖耶识，使令烦恼的力量增长，名为有争。有以上的三种原因，有漏亦名有争，犹如有漏。同时争论又能升起烦恼，所以说有争犹如有漏。圣义地是无漏法，远离有漏有争法，所以说圣义绝诸争论。一大毗婆沙第179云，争有三种：一烦恼争，二运争，三斗争。烦恼争者为百八烦恼，运争者为死，斗争者为诸有情互相凌辱，言语相违，杂心第一，意义同此。讲义上这个斗争者的争，打成镜子，把它改成争字。在大毗婆沙论第179卷中说，争分为三种类。第一种是烦恼争，烦恼争者为百八烦恼。百八烦恼是三界见惑，有八十八识，修惑 有十识，再加上十种禅，共有108种烦恼。详细可参考佛学大辞典。烦恼就是真，故称名为烦恼真。第二是蕴真，蕴真者未死，无蕴生命体解散死亡了，就称名为蕴真。第三种是斗争，斗争者为诸有情互相凌辱，言语相违，有情之间互相以言语侵犯来侮辱对方，这是斗争。杂心第一，异义同此。杂心论第一卷也有相似的定义，只是杂心论的蕴真做阴真，阴就是阴阳的阴。生一地无漏，所以没有烦恼真。生一地中没有生死，所以没有蕴真。生一地中没有名言相，所以没有斗争。因此说圣意绝诸争论。一极论等，以贪嗔痴为真取性，故第二卷云：云何有真？几世有真？为何异故？观有真耶？为依如是贪嗔痴故，执持刀杖，发起一切斗讼为真故。彼自性故，彼相属故，彼所附故，彼所随故，彼随顺故，彼种类故，是有争议，乃至有漏有耳所量，有真异耳。依极论等，以贪嗔痴为真体性。依极论与杂极论，是以贪嗔痴烦恼为真的自体性。故第二卷云，在极论第二卷中说，云何有真？为什么会有真呢？几世有真？哪些法与有真相关呢？为何异故观有真耶？为了什么道理要观察有真呢？为依如是贪嗔痴故，执持刀杖，发起一切斗讼为真故。在杂集论中，还有执持刀杖等是真因，贪等是真自性的文。现在补充进来，使文意更完整。这一段文是回答云何有真的提问，回答说，因为心中有了贪嗔痴的烦恼，这个是异业有真了，于是执持刀杖，或是以言语等发起了一切斗讼相违的争论，这是属于生业与语业的有争论。其中贪嗔痴的烦恼是真的自体性，执持刀杖与言语是发起斗讼为真的因， 彼自信故，彼相属故，彼所附故，彼所随故，彼随顺故，彼种类故，是有争议。这个是回答己是有争的提问。乃至有漏有耳所量，有争一耳。因为有漏就是有争，所以如同集论中解释有漏的文，其中的彼自信、彼相属等等，乃至彼种类，甚至如果有更多与有漏相关法，有真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。我们下面会解释彼自信等乃至彼种类。在集论中接着有未舍执着争合我故，观察有争的文。那这一段文是回答为何异故观有争耶的提问。原册书没有此文，现在补充使文意完整。争合我是说认为有一个使我能够发起争论的见解。观察有争是为了要能够了解争的自体性只是贪嗔痴烦恼的因缘法，其中并没有一个使我的自体能够发起争论，由此而能够弃舍执着使我的见解，所以要观察有争。杂集第三，异同集论。然彼所说自信等者，如有漏中说，准集可知。在杂集论第三卷中解说有争的文，与集论第二卷的文相似。然而文中所说有争的彼自信等等乃至彼种类的解说，可以依照杂集论中解说有漏的文所说的解释就可以了之了。那么我们下面就解说有漏的自信等等，也就如同解说有争是一样的。漏自信者，诸漏自信，漏性何故，名为有漏。漏是烦恼的意思，烦恼现行时能够使令心相续不断，随顺烦恼流散不绝，所以称名为漏。又烦恼现行会损失功德，会增长过失，烦恼深可厌恶，所以就称名为漏。诸漏的自信就是贪嗔痴的烦恼。漏性何故？贪嗔痴烦恼有使令众生在生死中流转的作用，就称名为漏性何。也因为有此作用，就名为 有漏。漏相属者，为漏共有心、心法及眼等，漏相应故，漏所依故，如其次第，名有漏。为什么是漏相属呢？为漏共有心、心法及眼等，与漏共同升起的心、心所法是漏相应。譬如前七世心法中与漏俱时升起者，或者是烦恼升起的时候共同升起的片心心所，或者是共同升起的别境心所等，与漏俱时升起者，这一些染污的心、心所法就称名为漏相应。又与漏共同升起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就称名为漏所依。这漏相应与漏所依，因为与漏相属共生，所以这二者皆称名为有漏。漏所覆者，为有漏善法，由漏势力招后有故。什么是漏所覆呢？为有漏善法，就是有漏的善法，由漏势力招后有故。我们因为烦恼的力量去造作有漏的善业，能够招感人天善果的后有生命体。依论上来说，外境与无记法也是属于漏所覆，但是因为能招后有，主要是善业，所以就依据善法而说。漏所覆者，从能覆的烦恼得名为有漏。漏所随者，为余地法，亦为余地诸漏粗重所随逐故。什么是漏所随呢？为余地法，三界可以分为九地，欲界是一地，名为欲界五趣地，又称名为五趣杂居地。色界分为四地，是一离生喜乐地，二定生喜乐地，三离喜妙乐地，四舍念清净地。无色界也分为四地，是一空无边处地，二事无边处地，三无所有处地，四非想非非想处地。这九地，如果我们在其中一地受生，则其余的八地就称名为余地法。亦为余地诸漏粗重所随逐故。诸漏粗重 就是指烦恼的种子。众生在某一地受生，则这一地的烦恼种子便会现行作用，其余诸地的烦恼种子虽然不现行，但是这些种子也随逐在阿赖耶识中，就称名为漏所随。这是从能随烦恼而得有漏名。漏随顺者，谓顺抉择分，虽为烦恼粗重所随，然得建立为无漏性，以备一切有，顺彼对治故。什么是漏随顺呢？谓顺抉择分，就是指暖顶忍是第一位的有漏位四善根。我们先解说抉择分。抉是决断的意思，择是拣择的意思，分是部分。抉择分就是指见到位无漏的智慧，能够断除妄见与烦恼，这是决断意。能够拣择分别四圣谛里，这是拣择意。见到位的这一部分的无漏的智慧，就是抉择分。顺是顺意的意思，暖顶忍是第一法为缘，能够随顺增益抉择分，使令抉择分能够升起现行，所以就称名为顺抉择分。虽为烦恼粗重所随，顺抉择分还是在有漏位，还是有烦恼聚起，所以说是漏随顺。然得建立为无漏性，以备一切有，顺彼对治故。以备一切有的有，是生死相续的意思。三界的生死是一切有。顺抉择分，背离有漏生死，去向无漏涅槃，所以可以建立为无漏性。顺彼对治故，顺抉择分有损利亦能转。什么是损利亦能转？就是由听闻正法重复熏习的圣解力，以及惭愧心，这两种力量能够使令阿赖耶识中减损杂染种子的势力，这是损力，又能够增益清净种子的功能，这是益能，能对治烦恼，令诸烦恼减少现行， 或者是不现行，这是损利亦能转。比对制就是无漏的抉择分，顺抉择分能够顺意无漏法，所以也可以建立为无漏性。有以上的两种原因，虽然顺抉择分是有漏的善根，然而可以建立为无漏性。但从有烦恼聚起这一点得名称为有漏。漏种类者，为阿罗汉有漏诸蕴，前生烦恼所起故，五取蕴、十五界、十处全及三界二处少分是有漏。为除最后三界二处少分，圣道眷属及诸无为非有漏。什么是漏种类呢？为阿罗汉有漏诸蕴，前生烦恼所起故。阿罗汉最后一生的五蕴生命体，是由过去生的烦恼造作了业力，现在得果所生起的。所以这个五蕴生命体仍然是有漏性的种类。下面详细说明阿罗汉蕴处界的有漏与无漏。五取蕴、十五界、十处全及三界二处少分是有漏。五取蕴全，从五蕴说，五取蕴就是指有漏的五蕴。既然是有漏的五蕴，当然全属于有漏。十五界全，从十八界说，眼耳鼻舌身五根，色身香味触五尘，眼耳鼻舌身五事，共十五界全是有漏。十处，从十二处说，眼耳鼻舌身五根，色身香味触五尘，此十处全是有漏。三界二处少分，少分就是一部分的意思。十八界中的一根、法尘、意识这三界，二处是指意处及法处。这三界与二处在未与圣道相应时，这一部分是有漏的。未除最后三界二处少分圣道眷属及诸无为非有漏。非有漏就是无漏。无漏的是阿罗汉最后生三界二处的圣道眷属这一部分，以及诸法实相的无为法这一部分。由修学圣道所成就的无漏功德，就是圣道眷属。那么这些是阿罗汉的无漏。 这以上是以极论来解说有真。破一余邪论，一切烦恼皆名有真，故第八云：烦恼差别者，多种差别因之，为劫、缚、随眠，乃至有真。在余邪师弟论中说，一切的烦恼也都可以称名为有真，所以在余邪论的第八卷中说，烦恼差别者，多种差别因之。好，余邪论的这一段文以26种名字来解说烦恼差别。譬如说，烦恼可以名为劫，为什么呢？能和合苦故名为劫。烦恼能够使令众生现在的生命体升起生苦与辛苦，烦恼又能使令众生未来常在五趣中受生死流转的种种苦。所以说，烦恼能使众生与苦相结合，就称名为劫。烦恼又可以称名为缚，令于善行不随所欲，故名为缚。当众生发心要做利益他人的善行时，此时如果有贪嗔痴的烦恼升起，便会障碍善心所，使令善行不得完成，就称名为缚。烦恼能够缚心，使善心不得自在的意思。随眠也是烦恼的意义。一切世间增上种子之所随逐，故名随眠。烦恼种子藏在众生的阿赖耶识中，随逐不舍，一遇到机缘，烦恼就会现行。烦恼现行，便有强大的力量，使令众生在三界世间流转不断，所以就称名为随眠。有真是烦恼的第22个译名，能为斗讼真境之因，故名有真。众生由于爱见这两种烦恼为因，而升起打斗、诉讼、争论、竞争，所以称名为有真。好，这以上是原册书解释习诸争论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是故法勇，有此道理，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镜像。心五习诸争论分成两科，这是第二科，人二结。佛作一结论，告诉法勇菩萨，圣意地中没有争论，而寻思是争论的境界，所以圣意是超过一切寻思镜像的。法勇当知， 譬如有人尽习受量，习辛苦味，余蜜食蜜上妙美味，不能寻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这个是长行广释的第五科庚午，举欲重释。佛又举五种譬喻来解说上面如来广说的圣义谛、内自所证等等，乃至习诸争论这五法。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五项。利五乐，配五欲，是五法。真谛三藏，配五种乐，以为五欲，是上五法。真谛三藏在解释《解结经》的这一段文，他安立了五种乐来配合佛所说的五种譬喻，以解释前面如来广说的内自所证等五种法。言五乐者，一出家乐，二远离乐，三极静乐，四正觉乐，五涅槃乐。安立哪五种乐呢？第一是出家乐，第二是远离乐，第三是极静乐，第四是正觉乐，第五是涅槃乐。五乐次第者，为涅槃乐是最真实，所余四乐是方便。这五种乐的次第是前面四种乐，是属于修行的方便，这是因。最后的涅槃乐是最究竟的真实乐，这是果。方便有次，出家乐是涅槃缘起，由性根成。方便道有四种，第一是出家乐，这是从修行证得涅槃因缘的起点，由性根成，从听闻正法，对于修学圣道得涅槃果，成就三种信心。第一种是信实有信，就是相信佛所说的道谛是唯一的修行正道，佛所说的灭谛是真实的断灭烦恼，得到涅槃乐。第二种信心是信有功德，相信依止道地来修行，必定能成就灭地的功德。第三种信心是信己有能得乐方便，要相信自己有堪能性，自己能够修学道谛来证得灭谛。由这三种信心说由性根成就出家乐。次，远离乐是涅槃资粮，由精进根成。第二是远离乐，涅槃资粮就是六度波罗蜜。 在宝积经中将布施、持戒等前五度波罗蜜归属于福德资粮，将般若波罗蜜设属于智慧资粮。精进就是勇猛不放逸的修学福德、智慧这两种资粮，就能够渐渐地远离二障。所以说，由精进善根成就远离乐。但是要注意一下，精进不是急躁，要分清楚。三，极尽乐是涅槃道一指，即涅槃缘由定根成。第三是极尽乐，禅定是修学涅槃道的一指，是成就涅槃的增上缘。在禅定中，心远离了欲界欲等动乱的因素，令心极静。修学止观时，禅定并且能够作为成就圣道的依止，所以说由定善根成就极静乐。四，正觉乐是涅槃正道由慧根成。第四是正觉乐，佛的智慧是正觉，学习闻思修慧是成就正觉的涅槃正道。所以说由慧善根成就正觉乐，念根通此四处，皆是意念故。念善根遍通于四种方便乐，因为在四种乐都有心事的意念。由是四方便次第，得涅槃常乐我净。第五种乐是以四种方便乐为因，四地修行便能得涅槃果。在涅槃中具有常乐我净四种功德，所以说是究竟真实的涅槃乐。这以上是真谛三藏安立的五种乐。今结此经，依于且等无恼害乐所设四乐，开为五乐，以示此经。现在圆策书解释解真密经举喻重释的这一段文，是依据于伽师地论第35卷中无恼害乐的定义来安立五乐，配合五欲。在于伽论中，无恼害乐有四种乐，将其中的第四种乐再分为两种乐，就总共成为五种乐，来解说此经。言四乐者，一出家乐，二远离乐，三极尽乐，四菩提乐。解云，第四菩提乐中开为二种，一菩提乐，二涅槃乐。无恼害乐所设的四乐是：一出家乐、 瑜伽师地论称为出离乐。二，远离乐。三，极尽乐。四，菩提乐。瑜伽师地论称为三菩提乐，可以解释为是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以及佛菩提的意思，也可以把三解释为正的意思。菩提是觉，三菩提乐就是正觉之乐的意思。圆策书解释说，如何将四乐安立为五乐呢？就是将第四种菩提乐再分开安立为两种乐，就是一菩提乐及二涅槃乐，于是便成为五种乐了。故瑜伽论三十八云：二智二断皆名菩提，善戒经一持论一同瑜伽。在瑜伽师地论第三十八卷中说，二断二智是名菩提。二断是第一烦恼障断，第二所知障断，这个是涅槃乐。二智是第一毕竟离垢，一切烦恼不随复至。第二，于一切所知无外无障智，这个是菩提乐。在菩萨善戒经与菩萨地持经中有相同的说法。菩萨地持经就是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的意义，所以也称名为地持论。又涅槃二十五云：诸佛如来有二种乐，一即灭乐，二觉知乐。在谭无忏翻译的《大波涅槃经》第二十五卷中说，佛有两种乐，第一种是极灭乐，也就是涅槃乐，第二种是觉知乐，就是菩提乐。有以上经论，就可以证知将菩提乐再分开为菩提乐与涅槃乐这两种乐是合理的。五种乐意俱如别章。瑜伽师地论对五种乐的定义，在下面解说五种譬喻的时候就会说明。一，五种乐遇上五相，即分为五。一，出家尚未胜乐欲；二，远离五欲妙乐欲；三，贤圣默然尽乐欲；四，灭诸表示极乐欲；五，离诸争论觉乐欲。将五种乐配合五种譬喻，就可以分为五种乐欲。第一种是出家尚未胜乐欲，就是出家乐，说明内自所证。二，远离五欲妙乐欲，也就是远离乐，说明无相所行。三，贤圣默然尽乐欲，就是极尽乐，说明不可言说。四，灭诸表示极乐欲，就是涅槃乐，说明觉诸表示。五，离诸争论觉乐欲，就是菩提乐 说明习诸争论。庚午举玉重事又分为五科，这是第一科。辛一，出家上位甚乐欲，法勇当之，佛招呼法勇菩萨。譬如有人尽其受粮，习辛苦味，佛举譬喻说，有人在他这一期生命中全部的时间都常吃辛味与苦味，辛味就是辣味，鱼蜜食蜜上妙美味，不能寻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蜜就是指蜂蜜，食蜜就是指由蔗糖提炼成一块一块的，或者是一片一片的糖。这些都是属于甘味。在古代，甘甜味只有上层阶级与富有的人才能够吃得到，一般人是没有能力吃的，所以就视为上妙美味。一般习于辛苦味的人没有吃过甘味，所以无法以语言文字来寻思甘味，也无法依辛苦味来推比度量出甘味的美妙。甚至当别人跟他说世间有甘甜的上妙美味时，他也不能够相信，也不能够了解。请看讲义十二的第六项。言譬如有人等者，如人一生常食苦味，于食蜜味不能寻思比度信解。譬如有人等的这一段经文是譬喻说，有人尽其一生都常食用辛苦之味，未曾食用蜜等甘甜上妙美味，所以他对于蜜等甘甜之味是不能够寻思比度与信解的。再加一有，久在生死，恒习在世间忧苦粗味，于出家乐妙饭行味，不能寻思比度信解。这是何喻？再加一耳，久在生死，恒习在世间忧苦粗味。这是何喻？如人一生常食苦味，贪恋世间，不能够出离，是在家的意思。在家人长久耽于生死轮回中，恒常享用世间忧虑、身心逼恼等粗劣的苦味。世间的乐受在没有得到之时，心中常常忧虑得不到，在得到乐受享用之时，心中又忧虑会失去，在失去乐受时，心中又常常的怀着怨恨之苦。世间的苦受逼恼身心，世间的不苦不乐受也有愚痴烦恼相随等苦，所以说世间的三受都是粗劣苦味。 于出家乐妙犯行为，不能寻思彼度性解。这个是何喻于实密位不能寻思彼度性解。正得世间实相，即得出离，这个是出家的意思。远离世间苦，就是乐。出家乐的清净行的美味，在家人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是不能够寻思彼度与性解的。故于伽云：正信舍家，去于非家，卸脱繁荣，居家获则，种种大苦，名出离乐。这是引用《瑜伽师地论》第35卷的文来解说出家乐。家就是烦恼的意思。世间人以贪嗔痴等烦恼为家，正信舍家，听闻了正法，升起了信心，愿意修行来舍弃世间的烦恼，去于非家，从闻思修慧修学正法，便能够消灭烦恼，去向无烦恼的涅槃处，是去于非家。卸脱繁荣，居家获则，种种大苦。繁荣就是鸟笼，居家是指心和烦恼相应的意思，破则就是指空间很小，转动都不自在的意思。心和烦恼相应，就像被关入了小小的鸟笼，只能够在烦恼处活动，于是升起了种种的大苦，而不得自在。能够出离烦恼，就能卸脱种种大苦，也就是出离乐，又称出家乐。又涅槃云：居家获则，欲如牢狱，一切烦恼由之而生。出家宽阔，犹如虚空，一切善法由之增长。若在家，不得尽受尽修犯行，我今因剔除兵法出家修学无上菩提。这讲义上面没有办法印出病这个词，病就是头发的发的上半部，下面加一个来宾的宾那个词。这个是举《大波涅槃经》第11卷圣行品的文说明出家乐。这是佛为迦舍菩萨说明什么是菩萨所修圣行。居家破则，欲如牢狱，一切烦恼由之而生。涅槃经文是犹如牢狱，在家人生活的境界非常狭小，如同被关入牢狱之中，行动不得自在，各种烦恼因此而升起。出家宽阔，犹如虚空，一切善法由之增长。涅槃经文是因之增长。出家人生活境界 宽广开阔，如同处在虚空之中，行动非常的自在，可以修学善法，使令增长。若在家，不得净受净修犯行。涅槃经文是：若在家居，在家人必须负担家庭的生活，不能够全部的时间、全部的精力修学清净的犯行。我今因剃除鬓发出家。涅槃经文是：我今应当剃除须发。在家人不能全力修行犯行，所以我应该剃除须发，弃舍俗家的衣服，出家修学无上菩提。涅槃经文是学道，但是后文又接着说要修学无上菩提。菩萨出家不是修学声闻与独觉道，而是要修学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菩萨道。又制度论第三卷云：孔雀虽有色颜身，不如鸿雁能远飞；白衣虽有富贵力，不如出家功德胜。又引大制度论文来说明出家乐。孔雀虽然有漂亮的羽毛来庄严色身，但是却不能远飞。比喻在家人虽然有世间善法庄严，却不能出离烦恼。鸿雁就是大雁，大雁冬天能够远飞往南方避寒，春夏又远飞回北方。大雁因为能够远飞，不会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就比喻出家之人不享用世间法，但是修学出世法，能够远离烦恼，不被烦恼困扰。白衣是指在家人，印度的在家人以白衣为尊贵。在家人以财富众多，地位尊贵，权力大为庄严，但是财富、地位、权力都是无常法，是不可以依靠的。出家人追求常而不变的无为法，出离世间，所以出家人的功德殊胜。然此出家自有二种：一、行出家，如上所说。出家可以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行出家，如同上面所引用经论所说，剃除须发，弃换俗服而出家，从外形上与在家人有了分别。二、新出家，如维摩经云：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，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，室有妻子，常修犯行。第二种是外形是在家人，但是内心已经出离了烦恼。譬如《维摩诘经》说，维摩诘居士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，虽然他的外形是现在家居士相，但是却能够奉行持守 佛为出家人安立的清净戒行，虽处居家不着三戒，虽然居住在家中，心中却没有三界的烦恼与执着。室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，在世间与神通视线有妻子儿女，但是实际上没有爱欲，而能持守梵行。这一段文是说维摩诘居士身未出家，但是心已出家，这个是圣位菩萨。又比复云，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又在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中，有32位长者子说，他们曾经听佛说，父母不允许，即不得出家。维摩诘居士为他们说，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意思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，愿意修行来断除二障，证得二智，然后以大悲心广度一切有情，这就是心出家了，也就具足了菩萨戒了。一诚实论有其四句，为有生威仪无生德，无生威仪有生德，有生威仪有生德，无生威仪无生德，寻思即可知。在《诚实论》第二卷中，将行出家与心出家做了四句的分别。为有生威仪无生德，在论中做有入僧威仪，不入僧数，这个是出家凡夫。僧是具有见道以上功德的有情，出家凡夫身形具有僧的威仪，但是心中没有圣道的功德，所以不能够计算入僧数，这个是身出家，心没有出家。无僧威仪有僧德，在论中做有在僧数非僧威仪，这是在家的圣人身现在家相，所以无僧威仪，但是心中有圣道的功德，所以说是有在僧数，这个是身未出家，心已出家。有僧威仪有僧德，在论中做有入僧威仪亦入僧数，这是出家的圣人身现出家形象，故说有僧威仪，心中已有圣道的功德，所以说是亦入僧数，这个就是身心都出家了。无僧威仪无僧德，在论中做有非僧威仪亦非僧数，这个就是在家的凡夫身现在家相，所以说是有非僧威仪，心中没有圣道的功德，所以说亦非僧数，这个就是身心都没有出家。这四句的分别，只要我们作意的寻思，就可以了知其意了。